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com， 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今日我是特登为大家介绍下我哋嗰啲饮食天王现金团嘅。我喺网度咧就已经卖咗几年噶啦。咁今年咧就系即系非常之昌盛嘅。其实喺我哋啲实体店或者啲网就用一个折头就俾咗啲现金团我哋。咁以后咧我哋咧就喺个网度或者实体店嗰度买嘅。现金券咧就系咧当现金用嘅。佢嘅限制咧系非常之少嘅，唔系冇限制，譬如话。你不可以結婚擺酒用現金券嘅，就我哋會寫明噶。咁今年咧，我哋搞個好大型嘅頒獎禮，35個招牌嘅食肆，300多間食肆，有傳統嘅酒樓啦，個日本菜啦、韓國菜啦、茶餐廳啦、泰國菜啦。咁因為有300多間咧，其實咧一定有一間喺你附近。咁食廣東菜嘅有10多間美心可以去嘅，生記啦、稻香集團啦、聚福樓金閣咧、金行香啦。富豪酒家啦，阿翁鲍鱼啦，就海底捞啦，小肥牛啦，啊半岛渔港啦，阿翁火锅啦，咁茶餐厅有金记冰室，泰国有泰国人海南鸡啦，泰斗啦，泰国啦，还有煲仔王啦，一定有一间喺你附近。咁而你悭到啲钱，点解唔做呢？直接上 koc.com.hk， 今次咧就招收 VIP 会员，我哋有啲特殊嘅 discount 俾你。你而家同我哋聯絡咧，就打312-155-25，或者去人民超市嘅實體店，或者上網咧，其實都可以買到嘅。 喂，好啦，翻到嚟啦，嗱，咁啊，今個禮拜咧係我哋第二次見面啦，咁啊就 開始厭厭地咯，見到我哋嘅樣 啊，咁啊首先啦，就冇辦法啦，唔學啊，一定要學啊，嚇、啊，即係油清原色嘅嘆氣啦，唉，咁啊，即係因為 跟住揾啲嘢揈下揈下咁啊， 因為即係冇辦法啦，嗱、啊，即係幫有阿土伯同我哋做期望管理，我哋又唔會咁唔開心嘅，因為阿小麗咧。咁就今日咧就 DQ 咗啦。咁啊，其实咧就呢、這个我自己本身都有心理准备，主要咧即系我睇完即系呢个选举主任咧嘅佢嘅解释咧，咁其实主要就系讲佢喺2016年嘅时候，咁就同啊即系众志嘅罗冠聪啦，同埋阿朱海迪去台湾啦，嗰边就系捍卫即系香港人即系呢个自决嘅权利，而所谓自决嘅权利咧，就系、是、包括即系呢一个香港独立呢个选项在内。咁呢一个咧，就其实正正就系因为呢一点咧，就你唔系即系真诚咁样拥护基本法啦。咁但系佢亦都引述咧，即系呢一个文汇报嘅报道啊，咁啊今次咧即系嗱，即系我觉得呢个就即系奇耻大辱啦，因为其实讲真，文汇报系咩报纸，大家都心知肚明啦，系咪先？咁选举主任竟然将呢一份咧，即系喺学校咧，即系派俾人哋去煎煲底都冇人要嘅报纸咧，珍而重之作为一个 DQ 嘅理据，咁我觉得呢个非常之可耻嘅呢个系，咁啊即系咁佢就咁樣去講小麗啦，咁而呢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以前小麗亦都係講過呢、這、一個即係自決嘅權利啦，咁呢個亦都係佢 DQ 嘅原因。咁嗱、即係我覺得引用返上次呢阿周庭呢如果佢即係純粹因為自己所屬嘅政黨支持自決你都唔俾嘅話呢，咁等而下之，咁今次小麗被 DQ 呢亦都係可以係在預期之內。咁、啊、就 唔係我想同大家做期望管理，係共产党同大香港人做緊期望管理， 純化你㗎嘛，啊一个純化过程嚟㗎嘛， 呢、這个我係觉得最悲哀嘅一样嘢、即係嗱，当然你问我做分析同评论嘅时候， 就我冇理由將我腦裏面諗嘅嘢調返轉頭嚟講，好似游青员咁咁大家開心，嗯、即係等大家係打晒 J 咁過癮㗎，係咪？嗯、即係如果就算我聽到一啲唔 favorable negative 嘅嘢嘅話，我應該係 stay 出嚟話俾大家聽嘛。即係等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或者係多個角度分析個問題。所以點解我上個禮拜或者前個禮拜咁講咧？九成九九九啦，九九啫，我冇話九九九嚇。喂，個原因就係、是、你睇佢今次 stay 嗰份聲明啦。我記得呢一段嘢咧，我好熟口面啊。尤其是第四段嗰段咧，就話我注意到香港眾志朱海迪及劉小麗喺2016年立法會選舉。提名結束之後，喺2016年嘅7月30日，根據文匯報，正如頭先你所講啦，喺2018年9月15日作出嘅共同聲明當中指出，巴巴巴巴，其實係有大概六句嘅，不過其實重點係其實第一句已經死咗啦。我哋的共同政治綱領是民主自權，係咪？所以我記得呢一段嘢好似阿明係 send 過俾我嘅。佢就話朱海迪都會出事咁樣，日後如果劉小麗會出事嘅話，咁就當然啦。你個講法就係話，即係文匯報，你竟然夠膽引述佢一份黨報，係嘛？我亦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對老共嚟講，對你嚟講就係期望管理嚟嘅。 嗯， 喂，正如當年港英政府嘅年代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就係代表我政府嘅立場㗎啦，吹呀、啊，咁咯。佢而家唔怕同大家搲爛塊面嘅。学你话斋，忍都唔忍文汇啦，系嘛？佢呢段嘢公开发表咗个声明，你咪抄佢网页或者揾翻相关嘅报道，咪算鬼数咯。如果以前系有避忌嘅时候，学你话斋、一定唔会引述文汇报。 唔系啊，你讲真啦，你成喂本身啊，你今日你揾呢个星岛出嚟啊，其实去透露呢个消息啊，你都想成件事咧都冇咁阻啊嘛，其实系。系嘛？ 系咁有时， 即系你民间宪报佢嘅角色就系咁样啊嘛。 有时做啲嘢嘅策略就有乱咗章法嘅，即系唔系或者下下都系滴水不漏贯彻始终，即系完全系一致地去做得很好好嘅。 唔系佢纯粹系唔怕核突啫，即系话俾大家听，佢可以用任何一种理由走去 DQ 你，总之佢中意就得啦，就咁简单嘅啫。即係所以大家講緊咩可唔可以做得靚仔啲咁樣，其實於事無補㗎。 你唔需要，你而家我哋唔需要同佢諗呢樣嘢，我哋都冇期望過呢樣嘢。即係我覺得費事從佢做化妝師。 不咁講， 佢而家搲爛塊面， 佢而家搲爛塊面咧，就令到香港人咧，其實係更加容易覺醒嘅。其實係，不過我覺得就唔可以咁容易失望啦。 唔係喎，調翻轉喎，其實佢係發現，當你第一次 DQ 六咁樣，喂。香港人已經挖曬牙嘅時候，咁咪繼續挖得落去咯。咁其實你講緊呢啲咁嘅所謂指控，佢按道理應該用咗一次，唔可以用第二次噶嘛。佢根本循環再用 loop 落去，總之咧就見到邊個勝算高，邊個個明星大嗰陣時咧就懟你。總之咧就令到泛民嘅下一代就唔能夠喺利用公共資源走去進行佢哋所謂嘅反對派活動，咪就係咁簡單嘅啫嘛。 不過我覺得咁。就佢所謂做嗰個嘅管理嘅期望呢、其實佢有兩個優次嘅，即係唔好搞亂咗個優次，係有一同二嘅，即係 priority one priority two。 佢先第一樣其實最重要呢，就係、是、我要俾呢條紅線，你所有香港嘅參政人，你要喺我嘅地方裏面去玩呢個選舉嘅話，你就要守我遊戲規則。我用返佢啲語氣講㗎咋。其次先，阿龙头先你讲一样嘢，赢唔赢到？嗰、那个已经系其次噶啦。我后屘今日喺度谂，因为有啲人将呢两嘢 mix 埋一齐去先系思考嘅，或者我哋有时都会嘅，因为我哋以前习惯咗喺港英年代嘅选举就系赢输嘅问题啊嘛，以为呢个系即系终极一战咁就系啊嘛。Sorry， 对共产党嚟讲，我今日谂得好清楚，晏昼亦都有个即系花生台嘅主持喺度同我倾嘅时候。我第一个 priority， 你讲啊院长系嘛？ 阿索罗 B 嘅， 哦 ，OK， 因为佢认为就系阿基搭阿郁敏都出卖，我梗系唔会啦。佢哋已经成个布局啊！你唔好以为人哋傻仔先得噶。以前共产党系蠢嘅，唔叻嘅，甚至乎有时系粗心大意嘅，成日帮我哋做助选团嘅， 而家系唔会嘅。佢知道你搞 Plan B 嘅话，佢都有 Plan A、Plan B 嘅。喂，好简单啫嘛！我话我谂极都唔明，点解冯检基嘅参选会话自己系整定一份退选嘅通知书咧？呢个唔喺我哋正路嘅思考里面㗎嘛。 因为佢好有信心就唔需要退选㗎嘛。佢一早知道共产党嘅剧本㗎嘛。 我哋最初係剔唔到嘅。 其实佢同阿汤家华係同一时间知道剧本嘅。大家仲记唔记得啊，碌返转头。即係你今日汤家华亦都讲同一番说话啦。咁但係其实喺即係啲人问阿汤家华嘅时候，会唔会 DQ 啊，会唔会 DQ 啊，佢嗰阵时话会唔会拥护基本法先至系关键啊嘛？咁就系呢一句 keywords 啊，已经同今日啊选举即系选举主任讲嘅嘢已经系不谋而合啦。即系嗰个剧本根本上喺晒度啦，已经。咁而喂，你仲信咩？咩选举主任自己写啊？喂，真系自己写啊！升到就唔会一早啊，就漏晒风声啦。 嗱，佢嘅 plan 咧就系咁，但系咧万一佢真系买晒保险噶。做晒几手准备嘅，万一个选举主任真系港英卧底，或者系英国殖民地走狗，系嘛？喂，你遇到嗰、那个所谓嘅 D.O. 即系 District Officer， 有时未必系真系听你指挥嘅， 置生死于度外， 系嘛？会有啲谂住等退休嘅，或者都冇职责嘅，咪真系唔啲，咁咪谂咗另一条桥咯。 嗯， 我后尾先谂到嘅就又系事后孔明系最容易分析噶啦，佢咪整个 Plan B 黄毓民咯。Plan B 黄毓民啊，喂，点解毓民啊嗰条咁嘅粉肠啊，会晨早预告话有重大消息宣布？如果万一唔 DQ 嘅时候，就系、是、基退民进，啱唔啱啊？喂，如果你唔系点可以确保喺老共嘅 second priority 里边？第二优先次序里面能够确保九西呢一席能够赢，即系话刘小丽唔 DQ 继续可以上马嘅时候，继续出闸嘅时候，咁啊基讲咗话自己退噶嘛，咁揾边个嚟拆票啊？黄毓民咯，系咪？喂，佢有 plan A plan B 噶，你唔好睇嗰个咩，净系睇嗰个陈海欣啊，陈海欣不嬲都。即系我哋读二 con 最叻讲就话喂，我哋 hold 呢一个 factors constant 先啦，个变数就喺嗰度。 即系而家咁嘅情况啦，即系个结果啦，一早已经写在墙上啦。咁你一早叫人哋道歉，咁根本系冇意义噶啦。其实系 道咩 歉啫？即系你讲刘小丽啊，我哋之前系咪先？即系你已经一早系写喺墙上噶啦，已经系。我哋都见到啦，系咪？即系两个礼拜之前，你同阿西良咁讲过嗰个道理，就系话啦，如果你道咗歉嘅话。咁你咪令到佢而家 DQ 主任，佢 DQ 你咪顺理成章咯，你都有悔意啦，你抵死啊嘛，系咪？咪 DQ 唔系，所以佢打几手嘅， 啊、 即系万一刘小丽真系唔 DQ 嘅时候， 嗯 ，OK， 喂，佢就系、是、嗱出动晒所有本土派， 嗯， 追佢攞单，系一个方法啦，开始 discredit 你啦，就话你嘅 integrity 有问题啦，最好捉到你某啲数系错咗嘅， 嗯。 系咪？或者有啲系冇俾，其实你又话俾咗，咁咪最好啦，发达啦，跟住揾一啲就焗你道歉啦，道歉啦。我话最大嘅 consequence 系咩咧？叫人道歉喺呢个 DQ 问题上边、 啊。 第一，你将嗰个 burden of shift 啊 ，burden of shift of the burden 啊 ，shift 咗过去你自己身上边啊， 道德责任。 忘记咗老共先系负责主宰呢一个咁样嘅恶劣，甚至乎系最差嘅游戏规则嘅一个操控者、 嗯、 但呢几年我哋不嬲都已经系变得内斗内行，系忘记咗成个老共嘅存在噶咯噃。 第二，你 reinforce 翻啲选民 ，reinforce 佢哋系阿龙，你都系错噶，你咁。几秒钟读一次啲字，唔关你抵死啦，条友嗱，佢唔系话我唔憎老共啊，佢觉得老共系契弟啊，亦都好似我哋咁样分咗优次啊，就系老共系契弟，不过你都唔好咁搞啊，咁样你系 reinforce 紧啲人啲咁嘅情绪啊嘛， 唔系咁如果系咁样， 道歉论就系咁戆居啊嘛， 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你反 DQ 系冇得搞噶啦。即系我哋成日，即系我哋想将呢一个补选啊嘅工程咧，就包装成一个反 DQ 嘅一个选举啊嘛，系咪？咁你先至系顺理成章，你有嗰个名义系攞翻翻嚟噶嘛？ 同埋西良咧，不厌其烦嗰个分析咧，我系同意。 佢話我哋最初第一次我分析嘅時候，哇！文匯報都出社論啦，死梗啦。佢話佢從另一個角度講，我諗佢做嘅政府佢明白。 嗯、 今次點解要出文匯報社論，就係、是、確保唔會塌 Q 啊，即係會唔會唔 DQ 啊？文匯報都出到聲，你作為 DO 仔 ，OK， 你夠唔夠膽唔 D 啊？系咪？ 加嘢仔拉有危险嘅，随时。 喂，佢加多呢一下落去，其实唔单止系确保一定要做得到呢样嘢，仲要警告你所有人，佢惊你哋甩底。 嗯， 呢个系我剧本，我唔可以俾你呢啲人参选嘅，因为我第一个优次，第一个 priority 就话俾人听，唔可以咁做。 系 呢条系我老公红线，我就算选乜嘢失乜嘢都好。都唔可以俾你呢咁啊有參選嘅喺度胡混過格嗱，你數翻而家被 DQ 嗰啲人啦，羅冠聰、尤慧晶、梁仲恆、小麗，全部係動住自決嗰支旗。 姚松炎、易燃， 姚松炎好少少，即係如果相對嚟講，即係你要俾佢捉破綻咧，係難捉少少嘅，因為佢冇咁出噶嘛。你睇佢份声明都系噶，头先我读嗰份， 嗯， 姚松炎冇个名喺度嘅，起码你冇把柄俾人揸住啊嘛， 嗯，咪但个问题就系佢嗰份声明冇姚松炎，有朱海迪嘅话，咁朱海迪咪变咗一个即系潜在嘅危险喺度咯。 其实朱海迪如果睇呢份声明，除非老共改完更章、改完逆切 ，otherwise 下一镬真系好难。唔会唔掂嘅。 仲有今次咧，系好肉酸嗰样嘢啦。我咧连俾小丽咧，佢去申辩嘅机会都冇啊嘛，系咪啊？即系你今次系直接 DQ 喎。 我有咁谂过呢个问题。姚松炎有问下问题。 系啊。 佢问你反而好啊 ，Anthony。即系老细请唔请你打工一样啫嘛。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经验啦。 周庭上次都有问嘅，其实问佢国籍嘅问题，梗都有。 咁佢就系问国籍啫。 啊 老细即系请人嘅时候，如果你发现咧，你去 interview 嘅时候冇乜问题问你咧，多数都 fail 嘅。一系就 straight in， 即系好掂，基本上见到本来都费事嘅咁样。如果问你好多问题嘅机会咧，系能够请你嘅机会系大。 嗯， 佢对你有兴趣啊嘛。 系 同样道理，嗱，我攞翻呢个做例子嘅啫吓，唔可以直接类比吓。喂，同样道理，你姚松炎问你咁多问题，其实想放你过关咁样。 嗯。 呢、這个就系我哋最初估唔到嘅，就系、是、姚松炎过到，理论上小丽应该过啩、 嗯、 ，prepare 下个 plan B 啦，咁所以揾李翔顶啦，系咪？喂，老实讲，你真系我以我理解啊，你喺我泛民嗰啲人里边，真系冇边个肯顶嘅咋，大佬吓、啊、面对呢一场咁嘅战役， 嗯 咪大家当大家傻仔嘅咩？会真系恨住嗰九万六咩？成日喺度讲九万六，屌九万六，以为好似大晒咁，大哥、嗯、一个月短几年命啊！屌，但 系你嗰啲本土派就系成日即系强调啲九万六， 因为佢哋冇乜钱嘅人啊嘛，屌佢成日以为嗰啲钱好大，阿哥系咪啊？九万六啊！而家你做一年啊，唔食唔着，唔使翻工咁，即系唔使搭车啊，你买唔到层楼啦，俾唔到首期啊，唔好以为。讲到咁大声嘅大哥， 嗯，唔系咁，但你见到今次真系完全系合理嘅，因为你上次 唔系，但系佢今次咧，佢喺个成个过程里边啊 ，sorry 啊，佢系露咗少少风声俾我哋 啊。 我个估嘅过程里边咧，其实我系收集咗好多咧，当然唔系我自己贪得意走去睇啦，冇咁多时间咧，系啲人咧系咁 fit 啲嘢俾我， 嗯 ，fit 啊，郁敏啊，本土派啊， 啲网友系。 好多有好多网友都 send 俾我哋啦，我起码呢、這个呢两个礼拜都好忙啊，大佬个 messenger 啊，大佬，喂，佢哋去攞提名啊，宣布去烧烤大会啊， 动作好频繁， 太个举动太令人可疑，同埋你开始见到嗰啲所谓本土派嘅 KOL 咧， 其实冇乜几个证噶啦，而家 佢哋嘅发言嘅内容咧，你细心揣摩同分析下。其实你是开始估到的，所以老共，如果你有监听我哋嘅节目，我话俾你听啦，你想做啲嘢令我哋出其不意，打我哋措手不及嘅咧，你唔好利用呢班人啊，系我哋估到嘅全部，你靠佢，连我都估到，我又收唔到咩风，我咁渣啦，系嘛，我自认， 嗯， 我都估到你， 咁你点对美国佬啊，戆居？系嘛？你而家你长长战役都好重要噶嘛？系嘛？中美贸易战又好重要，系嘛？点样同渗透美国嘅社会又觉得好重要，又要九龙西嘅议席攞埋，香港又要系你嘅。喂，咁你长长战役咁重要嘅时候，你点解揾啲咁嘅流罗去做，帮你做呢啲咁样嘅架梁，甚至乎系帮你做护航嘅咧？系会俾人洞悉噶。有啲人第一唔系好叻，第二同你都系讲钱嘅大佬。 咪因为嗰啲嘢佢唔系俾我，即系我哋围内嘅人睇噶嘛，佢俾街外人睇噶嘛。街外人睇就系话嗰一班本土派嘅人曾经都系泛民嘅支持者，喂而家系连即系自己泛民前泛民支持者都走去咬你，咁街外人咪觉得啊泛民都系即系到而家死到临头反 DQ 都仲喺度窝里斗，唉算啦，我不如唔投好过啦。佢目的就系咁样噶嘛。 我剔你个破，其中一个考虑就系要俾人觉得你哋窝里斗。所以一定要公开，同意嘅呢、這个 point。 即系你俾咪好多人都系咁样，你尤其中间嗰啲即系 swing 嗰啲选民啦，又觉得喂，成日咁多吱吱喳喳啊，咁多嘈嘈闭闭啊，唔投啦。即系呢啲 cynical 嘅言论啊嘛，即系你尤其系女性，即系唔好话咩，唔系话乜嘢啦，啊，即系唔系话歧视乜嘢，但系其实即系唔系话平时即系关注开政治嘅人， 唔系应该咁讲 啊， 费事你俾人插咧，就系温文尔雅少少嘅男士都会系咁谂 啊，都系嘅， 系嘛？ 即系，但问题就系政治咧，你冇争拗系好难嘅，你要明白呢样嘢。 唔系个问题就系九西嗰度中产多，喂西装有多嗰班人，嗰个谂法就好简单嘅啫嘛。妖，即系喂我。你哋呢班人到而家都仲唔同一战线嘅，算啦咁样。 唔系，因为外围嘅政治环境已经好恶劣噶啦。其实雨伞运动之后，系不断对我哋成个群众运动嚟讲，或者成个民主运动系一个好大嘅 setback 嚟嘅。系咪？点解咧？我都不厌其烦再重申一次嘅观点嘅就系、是，你嗰次系焗到好尽噶嘛，大家都掹到行晒个功噶嘛，系咪啊？不成功变成人的姿态噶嘛？好啦，一打落嚟，乜都冇，即系你要求嘅有竞争嘅选举啦吓，唔好话要求拆晒三道闸啦，系冇嘅。OK， 跟住一大轮嘅白色恐怖去拉我哋啲人。OK， 跟住喺呢啲咁样嘅DQ 嘅问题上边咧，佢摆行个态，所以话咧。如果是用咁样嘅去角度去睇嘅话咧，你所谓 swing 嘅选民，你所谓中间嘅西装友，其实佢梗系一定会话算啦，冇希望噶啦。 更重要嗰样嘢系，大家都觉得共产党咁样高压落嚟，大家个反抗能力都系咁嘅渣，咁系更加绝望。 咁你预咗噶？喺咁样嘅政治环境里边，你觉得你可以期望我哋香港人，我哋吓我哋港人？仲可以即系点样咧？其实老实讲，我讲年零两年嘅，你一定要系即系戒急用忍嘅。你对付太神嘅时候，你唔好走去同佢打交戆居，你输梗嘅。输一百次啊！如果打一百次嘅时候，打一千次输一千次嘅，唔好咁傻仔啊！你系要用，即系你要用啲计，因为以前我哋赢得太容易啊，因为不断共产党系成日犯错噶嘛。你谂下，佢九六年都犯错啦。李登辉第一次民主选举，你派战机定军舰啊，大佬？ 几廿支飞弹对住台北， 咁你咪真系帮下民进党或者李登辉助选咯、啊，大哥，你咪咁傻仔噶系嘛？系嘛？跟住成日就每一次人哋选之前一个礼拜，就系喺国台办或者系呢一个嘅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发表强硬声明， 跟住喺厦门嗰度海陆空军演啊嘛。 喂，佢以前蠢啫，以前唔 care 个选举结果啫，以立场作为主导啫。而家佢唔系噃，佢系调节咗少少，有优先次序，两样都想立晒。第一，警告晒你所有人，嗱，你落你够胆埋你啦，你冇得玩，即系好似我哋咁啫。你开咪嘛，你冇乱咁讲嘢，告你噶噃。你想开咪定唔开咪先，系咪？喂，佢系咁样不断用呢啲个威吓，喂大佬啊，佢黑社会嚟噶，简单啲讲就系、是，喂，不如咁啦，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再咧。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